张宇的《雨一直下》特别适合这两天的天气。北京进入持续阴雨模式，全市普降小雨，延庆门头沟山区降雪。北京雨雪今天下午已经逐渐结束，周末天气转晴，气温也将从今天的6度回升到15度左右。北京气温骤降，但还算不得倒春寒天气，因为北京尚未入春。据气象标准，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大于10度，又低于22度，才算是进入春天。此前北京气温一直未达到入春的标准，还处于气象意义上的冬季。虽然本周气温比上周明显偏低，但接近历史常年同期。这里是周一到周五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，我是 KK。 三月冷暖空气交替出现，气温多变，大家出行前应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，及时的增减衣物，谨防受凉感冒。同时今天道路湿滑，能见度差，行车时注意车速，减少并线，注意交通安全。与神萧敬腾带来海鱼恋。 春天的来临，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轻轻多数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到阳两界，好美丽，哦哦哦，好美丽。初夏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尽情飞弹，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。亲亲热热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，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，哦哦，甜甜蜜蜜的暧昧，在热恋的季节。俏皮的气息，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继续飞弹，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。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， 萧敬腾的雨神称号可不是虚的。中国气象局都关注了萧敬腾的微博，并写道：关注老萧有段时间了，没想到在3月23号2017世界气象日的今天，被可爱的网民朋友火热讨论。没别的，就是喜欢远风调雨顺。据传萧敬腾各地出席活动时遇到下雨的概率高达83.3%，雨神真的有这么神吗？中国气象局的官网中国天气网正儿八经的统计了一次，发现雨神的43天出行当中，共有26天遇到了降雨，占总数的60.46%，并没有83.3%那么夸张。不过还是挺好玩的。继续来听歌，梁静茹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。 推给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，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，

call me anytime. I will love you over time. You can call me anytime. I will love you over time. Let's go. Love is everywhere, baby. All you gotta do. You can call me anytime. I will love you over time. 今天不能决定有明天。就别再孤孤单单乱怀念、oh, 是都可能世界突然开始跟着你改变、yeah. hey. 只需要把心打开让这 LOV 一冲出来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

林心如《姐妹淘万岁》，没想到林心如还会唱这么动感的歌曲。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之后生下爱女小天使，产后两个月马上就瘦下来了。日前公开露面的时候展现纤瘦的身材惊艳众人，被问到瘦身的秘诀，除了少吃油腻，更大方公开了一整天的菜单。早餐会吃两包低鸡精，台湾的一种美食，搭配姜末炒蛋以及杜仲汤。午餐则吃烫猪净肉或者是蒸鱼，分量大约为2到3颗拳头大，加上1/3碗五谷饭以及烫青菜。晚餐则是烤羊排或者煎牛排以及烫青菜，下午茶则是2颗水果，主要以草莓、奇异果、小番茄、芭乐、香蕉等等。一天吃的也不少嘛，还是要这样搭配起来，营养才会全面。想要瘦身又管不住嘴的朋友可以照着试一下。音乐加点料，我是 KK， 跟着我是一只猫的古巨基，休息一下待会儿见。

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，突然那么悲伤，那么疯狂，刹那间往事涌上心头， 汪峰在雨中，淅沥沥哗啦啦，虽然北京的雨是暂停了，但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依然还在下。今明两天，西南地区南部、江南、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，其中湖南南部、江西北部、浙江西部、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，海南局地有暴雨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四川西部和南部、贵州、江南南部、华南大部分地区平均最低气温将下降4到6度，部分地区降幅达到8度。这里是音乐加点料，我是一样和你盼望着阳光的 KK。 初春时节正处于大气冬夏环流型转换期，冷暖空气展开了拉锯战，天气多变，但是你一点都没变，请出本多入入。 一天过一天，是

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，我是主播心情，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高速路京藏高速南向北方向，从玉清街到小清河路有 1.3 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抵于14公里。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，北四环东路西向东方向，从京城高速到四元桥有 2.7 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抵于8公里。普通道路方面，诸葛庄路西向东方向，从万寿庄路到万寿路有 0.7 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抵于4公里。西三环南路辅路北向南方向，从丰台北路辅路到丰管路有 1.1 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。丰管路东向西方向，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义泽路有 0.6 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抵于5公里。东直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，从东直门北大街到东直门南大街辅路有 0.8 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。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， FM 999提醒你，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，保持心情舒畅。 上午10:45，会议震撼的你；下午2:30，一杯咖啡提神的你；晚上下班回家的你；辛苦了，为家人打拼的你。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。饿才吃饭，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。

OK， 很惬意很阳光的骑单车的日子，出自同样充满阳光的胡歌。摩拜单车的老对手 OFO 也在新加坡发布了由老牌自行车厂凤凰生产的新一代变速自行车，也是 OFO 在全球采用的首款变速自行车。新车和海外市场布局频频，在这个春天 OFO 的野心难掩。2016年底 OFO 进入新加坡市场开启运营，2017年的2月 OFO 还在新加坡发起了为期两周的免费使用活动。截至日前 ，OFO 在新加坡已经投放单车数千辆，吸引注册用户数万人。此外，还表示将于近期在硅谷、伦敦等地开启城市服务试运营。这里是音乐加点亮，我是 KK。最后和张真月一起再见吧，拜拜。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。